瞬间能击碎万颗心。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如今不知多少人听。在万人敌场，金色的跑道旁，人们工作繁忙，今晚有人登场，消失的光，看到人们入场，他们有些疯狂，我们有些紧张， 心被曾经的日子。 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耶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乐手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